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蒙苍年轻英俊，英明神武，曼珠也不由得动了真心。虽然有任务在身，想着不过是吹吹枕头风罢了，谁知朝局变动，忽里舍替蒙苍求娶公主，他的身份顿时尴尬起来。荣浩传话安排下人接应他离开蒙苍，他收到密信，内心挣扎许久，最终还是没有出现在接应的地方，只是写了一封信给荣浩，陈述他的种种不得已，祈求荣浩让他留下，他一定竭力劝说蒙苍不让他与大周开战。荣浩没有回话，只是让天香楼的老鸨来接他离开。他知道荣浩不依，索性和之前的人都断绝了联系，求蒙苍替他脱了剑籍，在京中另下一间院子，过起了金屋藏娇的日子。虽然想起荣大人，心中难免惭愧，但是和蒙苍蜜里调油，也就把这份愧疚冲淡了。丫鬟去睡觉了，她绣完了花，也正准备去睡，只听见院子里有声响，抬头看见了灯笼光，心中知道是蒙苍来了，不由得十分高兴，过去开门。一开门，先看见两个眼熟的胡人侍从，后面却不是蒙苍，而是一个虬须的中年大汉，穿着华贵，配着宝石弯刀。曼珠认出这是西戎的南大王忽里舍，当初在席上见过的，连忙跪下来道：“ 见过王叔。” 蒙苍甚是宠爱他，早已把他当成了姬妾一般，所以他也跟着叫王叔。忽里舍却没应声，只是进了门，随从也不作声，默默关了门。曼珠心中疑惑，仍然笑道：“ 王叔是来找蒙苍王子的吗？他今晚不在这里。”“ 蒙苍在使馆，使者带来了大王的信。” 忽里舍冷冷道，他的汉话并不十分流利。其实曼珠也知道，正宗的西戎人是不喜欢说汉话的，甚至鄙视汉话，所以他一直在跟蒙苍学西戎话，等跟他回了西戎，好快些融入进去。 那王叔 他的话还未说完，笑容就僵在了脸上，因为忽里舍身后的侍从直接上来，一人揪住他的双手，一人捂住他的嘴，力度几乎将他骨头都捏碎。另一名侍从掏出一个小瓶和一条绳子，对忽里舍示意了一下。“ 用药。” 忽里舍冷冷道，又说了一句西戎话，曼珠听懂了，意思是做得干净点，不要留下痕迹。那侍从掐住曼珠的下巴，逼迫他张开牙关，曼珠竭力挣扎，但如同待宰羔羊，哪里挣扎得开，只能被灌下药。那药极毒，如同烧红的烙铁一般，曼珠只觉得自己的喉咙瞬间就被烧哑了，连叫声都嘶哑起来。西戎侍从们显然也知道这药的毒性，所以灌下去之后就放开了他，也不怕他呼救，因为他只能蜷缩在地上发出嘶哑的呻吟。毒药落肚，顿时疼得如同刀子转肠一般，曼珠连身子也直不起来，但不知哪来的一股力气，竟然爬到了忽里舍的脚下，抓住了他的靴子。 蛇， 他的声音嘶哑不可闻，似乎是在求饶，却又忽然从怀里掏出什么，竭力举高，想要递给他看。那是一个肚兜，很小，不是给成年女人的尺码，似乎是给婴孩的，上面绣着莲花和童子的图案。曼珠涨红了脸，想要发出一点声音，西戎人未必懂这图案的寓意，他要说出来，说出来也许忽里舍还有解药，也许会放过他。然而忽里舍只是一脚踢开了他的手。“ 哼，蒙藏在西戎早有孩子，汉人生的杂种我们不要。” 曼珠只觉得腹痛如绞，蒙苍有孩子，他从未和自己提过，或许是假的，或许忽里舍是因为蒙苍太宠爱自己，所以才这么说。死到临头，他心中也不由得生出一股怨毒来，死死盯住忽里舍，声音嘶哑的道：“ 蒙苍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” 狐狸蛇冷笑，他轻蔑地说：“ 你以为我今天来，蒙藏不知道？蒙藏是真正的王子，他和王上一样，有着一统天下的雄图，怎么会因为一个女奴而改变？如果不是那个西罗贱奴的杂种蛊惑了他，让他留下你，他根本不会碰你。” 剧痛之下，狐狸蛇的声音似乎变得非常遥远。曼珠的意识涣散起来，他仿佛又回到了那天在天香楼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汇集在他身上，那样灼热。他感觉自己似乎是传说中的红颜祸水，有着倾国倾城的力量，而那个英俊的西戎王子就用这样的目光看着自己，递给自己一柄弯刀。他说西戎人的刀是只送给心爱的女子的。他的眼睛多好看，那样湛蓝，如同秋日的天空，一成如洗。曼珠缓缓地闭上眼睛，他眼中的光在迅速消逝，连眼泪也变得浑浊起来。 我原以为只有读书人才会辜负花魁。 意识消散之前，他心中最后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一句，原来从一开始就全错了。狐狸舍站在院子前，看着随从将烈酒泼在屋子上，点起火来。等到火光照亮巷子，惊起无数人的惊呼声时，他已经骑着马离开了这条街巷。那女人死前看他的眼神，让他想起了许多不愉快的东西。不过是一个女奴罢了，他在心里嗤笑道。王上早有觊觎中原之心，这么多王子中，蒙苍是最有雄才大略的，又用兵如神，又是正妃所生，血统高贵纯正，实在是继位的不二人选。狐狸蛇早就相中他，带着自己的势力去扶持他。北大王严荡却支持的是三王子讷尔苏，如今已经失去王上的欢心了。王上如今年纪已高，身上征战多年的旧伤都复发了，传位也就是这两年的事儿了。蒙苍虽然雄伟，但到底心思坦荡，所以王上也在替他布局，替他清除阻力，让他来日入侵大周的时候，只剩下战场的事需要操心，以他的战术一定能长驱直入。大周传承百年，过惯了太平日子，西边和北边已经几十年没有打仗，军队早就腐败得不成样子了，只剩个摆设，倒是几个镇守边疆的老王府还有点铁血的传承，是几颗硬钉子，朝中也有点主战的硬骨头，虽然不多，但是一旦开战，自然是这些主战派领兵，主和派虽然不愿意，但是仗义打起来也只能跟着出力。大周富庶，人口众多，用倾国之力供养军队，到时候倒有点麻烦。正在这时，那个西罗杂种出了个阴毒的计谋，先让蒙苍领军骚扰大周边境，屡战屡胜之后，大周人惊慌了，再借着万国来朝的名头进京朝贺，然后直接求娶公主。这计谋的巧妙之处实在是说不尽。往大处说，大周有主战派和主和派，主战派能打仗，主和派也至少占了半数，且都是江南富庶之地来的官员，要是直接攻打大周，这两者团结一致就成了大麻烦，所以要用和亲的方法逼得他们产生分歧，互相攻讦内斗起来。狐狸舍当时还听不懂这计谋，问要是大周同意和亲呢？王上解释道，要是大周同意和亲，并且赔上丰厚嫁妆，那就收下，过段日子再要求大周纳贡，纳贡之后再是小规模入侵，割地称臣。大周主和派和主战派底线不同，总会在某个节点发生分歧，就算他们能够一忍再忍，那西戎大可以拿着他们的钱装备军队缓缓图之。大周要赔款，国内必定要加赋税，到时候民怨沸腾，人心涣散，打起来更加容易。狐狸舍当时听完都出了一身冷汗，回去再细想，越发觉得这计谋阴狠，大处不说，小处就充满心机，直接求娶公主而不是郡主， 大周要是以郡主代驾，把柄就落在了西戎手里，借机发难，连以后继续骚扰大周边疆的借口都省了。堂堂公主和亲，大周的主战派必定不能容忍，而和亲的嫁妆其实就是变相的纳贡，又能让他们朝中吵个天翻地覆了。而今天王上的信寥寥数语，更是点破了这计谋最狠毒的一点，大周的太子就是主战派。萧景琰太子的名号，忽里舍在西戎都听到过，都说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明君之才。要是这未来的明君能因为主战而和庆德帝离心，被废掉太子的话，这个计谋可以说是替西戎把入侵大周最大的障碍都彻底扫除了。王上的信上严厉命令自己和蒙苍在大周要恪守规矩，最好态度谦恭，但是和亲的要求不可退让半步。越是这样，主和派越是有侥幸之心，跟主战派厮杀起来也更加有底气。西戎只要坐山观虎斗就行。信上竟然还要蒙苍有事要与那个西罗杂种商量。狐狸舍看到这里，心中火冒三丈。他对于那西罗杂种的阴狠早有领教，如今他不知用了什么计谋，哄得蒙苍团团转，还叫他王兄。还好有个谋士过来劝谏了一番。那个谋士倒是忠心，知道那西罗杂种迷惑了蒙苍，所以直接过来跟狐狸舍劝道：“ 赫连此人心思阴毒，恐怕在算计蒙苍王子。别的不说，那个大周妖女就是他劝着蒙苍王子收下的。要是蒙苍王子带他回了西戎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 这句话实在切中了狐狸舍心中的隐忧。西戎向来有用联姻控制部族的习惯。西戎王自己娶了许多姬妾王妃，都是不同部落的公主。蒙苍娶的几个姬妾都是狐狸舍细心挑选过的，都是大部族公主。娶个大周公主回去就够动摇他们的支持了，要是来个大周的妖女那还了得。还好自己来得及时，不然等这妖女生下孩子就没有那么容易除掉了。还好蒙苍还是聪明，自己刚问他时，他也说不过是利用那西罗杂种的计谋罢了，最坚实的后盾还是王叔。说要除掉那大周妖女，他虽然有些不舍，但是力劝之下还是同意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